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25号，交通运输部公布计划，到2020年，全国高速铁路里程达到3万公里以上，覆盖80%以上的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海关总署日前公布，截至20号，2018年以来，全国海关查获走私毒品犯罪案件277起，缴获各类毒品1.93吨。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草案现场公告展将向公众开放，市民可预约现场参观建设新时代的千年之城公告展。日前，国家禁毒大数据云南中心已经逐步建成并投入使用。25号，上海发布2018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蓝皮书，上海市启用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今天0点，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0.04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05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05元。2018第三期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中签率仅为0.0492%，相当于2031个人中1000。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共有285560个有效编码，较上期又增长了5万多。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穿透了时空的歌曲，总能深深的温暖和打动人心，让听过的人被醉人的柔情所征服。任时光匆匆流去，记忆里依然是那一张甜美的笑脸和完美的歌喉。九六九都市夜归人陪你听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 了你，我不能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不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陪你一起在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梁朝伟1993年发行的专辑《一天一点爱》练功收录了十首歌曲，专辑由周志平担任监制，梁朝伟也参与了唱片的制作。很多人认识梁朝伟大多是因为他演的角色，但有多少人能认认真真的去深听梁朝伟的歌呢？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但是没有走红。梁朝伟曾经说过，在歌唱方面拿不了奖，还不如去认认真真拍戏。可贵的是，梁朝伟对唱歌却一直不离不弃。一起来听《一天一点爱恋》。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腾上天，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上天，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

我们来看第一条，珍爱生命，远离天台。世界杯之所以成为一场亿万人的狂欢呢，不仅因为赛事盛大，球迷众多，还有很多人在世界杯期间呢得了间接性的抑郁症。所以呢，如果你不想失去另一半，记得看好他。一旦发现对方喜欢的球队输了，一定要时刻关注他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尤其要避免经过任何天台、高楼等建筑物。 毕竟自从阿根廷、巴西啊、德国队等等纷纷爆冷之后呢，朋友圈有一大半的人都去天台排队了。其实作为一个球迷的情侣，还是挺不容易的呢。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条，别和世界杯争风吃醋，做一个善解人意的另一半。 没错， 很多情侣小两口表示啊，自从世界杯开始，一度怀疑自己丧偶了，他没空陪你逛街看剧了，一到晚上呢就失踪了，千算万算，没想到最后世界杯成了你们之间最大的第三者。此时啊，一定要记住，不可以问他世界杯重要还是我重要，因为这道题是送命题，答案一定是你不想听到的。 所以呢，其实呢，还不如假装作为一个大度的女朋友。毕竟他和世界杯四年才见一次，你才是正宫。 对呀。 来看第三条吧，别强行和不懂球的女票一起看比赛。虽然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是相信我，如果女朋友完全不懂足球，千万别轻易和她一起看球，因为很有可能就会变成， 哇，这个男的好帅啊，叫什么呀？ 他叫 中国队会和哪个国家比赛呢？ 没有中国队。 贝克汉姆什么时候出场啊？ 没有贝克汉姆。 到最后啊，你会发现，要么希望自己是个聋子，要么希望对方是个哑巴。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条啊，一切可以拿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想要安心看球赛，并且比赛结束之后还能有女朋友的话呢，赛前安抚好尤其重要。断货的口红要买好了，种草的包包也要买好了，看中的衣服买好了，购物车要及时清空。 不仅这样，态度还要诚恳起来，再心疼也千万别表现出来。钱没了还可以再赚，那世界杯错过了可是要再等四年的，女朋友没了可能这辈子就别想再有了。 所以一定要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在世界杯期间看球的要注意的问题，毕竟没有世界杯和爱情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对啊，世界杯虽然精彩，但是依然不如爱你有趣。好了，本期的九六九就是爱运动世界杯特别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英奇， 我是亚威， 我们下期见。 清晰，却又接受分离，我只剩思念的千里，难过还来不及，爱早已融入呼吸，不存在的存在心底，虽然很努力练习着忘记，我的心却还没答应可以放弃了你，真的对不起，答应了你不再爱你，我却还没答应我自己，明明爱很清晰，却要接受分明，我只剩思念的权利，难过还来不及，就让爱融入空气，不存在的存在心里，的心还没有答应放弃了你，真的对不起，虽然真

不办新换社保卡免费邮寄到家。东城法律援助中心举办了开放日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邀请律师公证员现场法律咨询，普及法律知识。为了满足中心城区至城市副中心早晚高峰通勤需求，自7月1号起，将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站至通州站部分车次运行时间从48分钟压缩至39分钟。北京市通州区成立大运河文化研究会，未来研究会将分11个课题，保护、发掘、运用大运河历史文化。北京公交集团已优化5条线路，17路公交车撤线后，由调整后的2路完全替代。此后还调整了线路3条，4条线路还将增设中途站位，方便沿线市民就近乘车。近日，从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获悉，全市公路隧道的全面排查整治工作已接近尾声，预计6月30号前全部整治完毕。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自从4年1度的世界杯来袭，很多人这几天都是在熬夜看比赛。前两天大学舍友发了一张好几年前的照片，是那个时候一群人挤在宿舍的一台小电脑上看欧洲杯的照片，不禁让我回起了那段时光。那今晚想和你聊一聊上一届世界杯和你一起看球的那个人今年还在你身边吗？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要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重复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中。我真的懂，你不是细心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很多女性朋友想选择一台代步的 SUV 时，高颜值或许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当然还有背景。那目前在车市中，神车家族的宝骏510和风头正劲的吉利品牌的远景 X3 或许都是合适之选，但具体要选择谁，还是需要一些横向的比较。宝骏510和吉利远景 X3 都有着鲜明的家族设计元素。宝骏510采用分体式的灯组前脸，充满未来感的同时也有着强大的气场。510的车身线条也十分的流畅，协调的比例让整个侧面更加吸引人。而车尾的造型硬朗，尾灯不仅采用了 LED 光源，有着很高的辨识度，排气采用了隐藏式布局，保证了车尾整体的对称效果。而远景 X3 的造型传承了许多大哥博越上的元素，比如回纹中网造型。远景 X3 的车身看起来的效果要比宝骏510更加紧凑，车头和车尾的包围样式很饱满，侧面轮廓更具有跨界两厢风格。两款车都是主打年轻消费人群，因此在外形设计上基本是不分伯仲的。 在内饰方面呢，宝骏510十分讨巧运用了皮革包裹了仪表盘和中控台的部分，搭配了液晶仪表屏、悬浮大屏、旋钮式换挡和飞船式的功能按键，整体效果十分上档次。而远景 X3 的布局也很有层次，只不过在造型上相对保守，但功能配置都不差，具备了语音交互功能，配备了 G-Link 智能车载系统，通过这块8英寸的电容屏可支持多媒体播放、蓝牙、倒车影像、高德导航、手机互联等功能，并且整合了行车记录仪。安全配置方面呢，博士的9.1版本的 ESP、 胎压检测、定速巡航也都有。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掉眼泪，有时候只能自己难过，哦，有时候也觉得许多事都不可能，只好认定是自己的错。 晚上九点，和家人朋友一块儿放松心情。我是赵薇。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

是为了能圈出今天的一个圆。